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hello, hello, 拜拜，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系啫，因为有人问系咪做咩啫， 佢话诶咪啫啫鸡煲个啫咁样， 系啫啫鸡煲， 的确系啫啫鸡煲个啫字， 但系啫啫鸡煲定啫啫鸡煲咧？ 啊，好， 傻瓜， 啊傻瓜傻瓜， 我哋呢个系啫嘅，不过其实我都听过系啫啫鸡煲， 但系因为我哋三个系冇啫，所以系啫。 冇错，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即系我三条女，所以系遮字系咪都 系都系遮字， 三个遮， 所以系 系冇遮。 WhatsApp channel， WhatsApp 系啦，唔系 WhatsApp channel 翻呢个 系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咪要讲翻，我系 Y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系啦，记住咩啊？ 记住。 记得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啊！我唔读嘅话，其他人就 系啦，停咗呢个世界，又只系一秒钟。好啦，跟住咧，今次我哋讲咩话？ 今次你开题嚟嘅， 系我系想 你就说啊，说啊， 我系想讲下闷 ，boring。 boring， 我唔知道咧， 点样引发呢个 idea？ 因为我发现咧，有好多人咧会生闷嘅，即系会话啊好闷啊，有咩做啊？即系咧佢咧唔会安于就系享受冇嘢做嗰阵时啊，佢就会一定要将自己咧排得好似哦，譬如你一放假就要做啲嘢嘅，就唔会话哦休息下，佢休息下都系有嘢做嘅。然之后就会，如果冇位做，佢就话好闷噶。 即系你嘅定义系觉得呢一款人咧，系一定要排咗啲 schedule 去一啲街， 或者做一啲 去一啲地方有行程嘅。 系啦，如果唔系就会闷噶啦。 即系譬如你嘅行程为之咩先？即系佢一定要去睇个戏，食个饭。 至少呢个可能系最冇嘢做都要做。 咁你就觉得哦，佢哋喺佢哋嚟讲就系 我会定义为佢一定会出街啦。首先， 即系唔会留喺屋企。 系留喺屋企就已经系闷啦，一种即系好啦，留喺屋企都有另一啲唔闷噶嘛。其实你可能喺屋企都有其他嘢做噶嘛，但佢会觉得如果留喺屋企就已经系闷啦，因为好闷噶，冇乜嘢做。 你系咪好少讲个闷字嘅？好似 我其实我好似冇乜闷嘅，所以我就会反思啦。其实我有冇觉得好闷呢？我其实咧嗱，我觉得咧大过咗之后，成长咗之后咧，我好少嗌闷，反而细个真系会噶。嗱呢个佢即系我见到人哋讲紧嗰啲系而家大人嗰啲话闷咧，我就话细个先会闷嘅，因为咧细个咧你会我唔知道你哋咧放假嘅时候就会觉得闷噶啦，因为你喺屋企做咩咧？ 我好似都冇， 你个就算睇电视都觉得闷噶。 唔系我会咁形容咧，好闷呢样嘢咧。我几时讲咧？就系细个嘅时候玩 MSN 啊，嗰啲时候，诶、哎、做紧咩啊？好闷啊，冇嘢做啊。 哦系。 咁样嗰个对话嘅时候就话，诶冇嘢做啊，好闷啊。 因 为 我哋咁 讲， 我哋唔好咁分析住先。你 嘅闷 系咩？依家系啦，你几时会觉得诶好闷？几个闷字几时会出现喺你个脑里边？即系好闷添。边一下会有啊？ 我嘅闷，我唔会叫做闷，叫闷气。就系咪唔一样啊？ 闷气又唔一样， 系咯，我冇闷啊。 闷系因为你会唔想搵啲嘢整下，但系唔知做咩好，好似好无聊咁样，唔知点。 唔系，我有一个情况嘅，同某个朋友出街嘅时候，你觉得好闷嘅。 咁嗰个系咪闷定闷气先？我觉得系闷气嘅，都系。 系因为嗰个朋友成日都唔知道做咩去边，成日都话你谂啦咁。 咁佢对住佢，你会产生一种闷气。 冇错，但就唔系闷。 系啦，我头先我而家探讨你自己一个人嘅闷。 你问我就冇嘅，你有冇啊？ 即系对上，譬如通常几时会觉得啊？通常我咁就觉得啊，好似好闷添咁样，有冇啊？ 冇噶， 即系而家成年人。 唔系，突然间我谂起啦 ，Covid 中咗嗰阵时，但系咧未完。哦未变翻 未出得去， 未出得去，但我已经过了几日啦。我开始第四日之后咧。就仲未变翻一条线啦，咁但系咧，你又唔系真系好辛苦，因为啲病可能有啲病征唔系话真系好系啦，好明显啊，可能得咳啫。咁你瞓咧，日日都瞓，跟住开始有啲闷啊，跟住开始打机。不过打 机 就好啲，咁但系咧，因为你唔可以出街噶嘛，就屋企啫嘛，因为甚至乎喺间房添，咁可能有呢个少少嘅感觉，觉得哦，又系喺间房。 咁系因为 covid 啫， 但系冇至于，因为我都搵嘢做嘅。 唔系，我会感觉咧，佢嗰个闷咧系因为源于佢冇得出街嘛， 系啊， 但唔系自己选择出唔出街嘛， 系啦、 啊。如果你自己好享受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 呢 个 只 系 佢 covid 嘅特殊情况啫， 系啦、啊。你有冇闷啊？ 我而家通常会讲个闷字，通常都系处于一啲我睇完一啲剧或者睇完一啲节目之后，诶、哎，冇嘢睇，冇 嘢追啦， 即系冇 佢咧拣唔到嘢睇就会话闷， 拣唔到嘢睇。 但你都只要揀返啲睇過嚟睇㗎。 我係有時候會求其咁呢個播嚟睇下啦咁。 咁都講係悶嘅。 咁我而家階段 佢呢個令我諗起呢，我有聽過有啲人呢會咁㗎。哎，返工好悶。 係有啲人都係㗎。 係啊，有啲人，但係我其實返工好忙㗎，所以我又 唔係睇下囉。我都有試過返工嘅時候覺得好悶。 系啊， 因为冇嘢做咯， 因为咁啱，即系 touch 啦，咁啱就系可能你做咗一堆嘢啦，清咗啦，咁又未有新嘅嘢。当然有啲人就呢个时候梗系 hea 啦， 系啊系，但系其实 hea 都好闷嘅。 你而家收钱 hea， 而家尽量 hea 啦，系。咁但系有时都会，唉，好似搞，好似搵咗啲嘢睇啊，整咗轮之后，啊，仲未收得工嘅， 就闷啦。 咁就唉，咁咪闷啊。 唔系，我都觉得系 呢个 呢个令我谂起咧，好耐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咧，公司冇嘢做啊，即系打工嗰阵时咧，咁咧佢又冇生意，其实冇生意啦。咁但系其实冇生意，你做员工就唔理佢啦， 要办公噶嘛。 咁你去办嗱，每日翻日咧，其实啲嘢冇嘢做，做晒啦，已经好快就 系啊。 跟住咧，你又唔会放工噶嘛，但系你又唔会伏喺度瞓噶嘛，真系 唔得啦。 咁你又系啦，你又唔可以大条道理喺度睇嘢噶，咁你。又要 我可以嘅， 咁但系咧，我已经睇到冇嘢睇啦。 所以有好多 office 嘅人咧，即系例如佢讲紧呢啲，即系一轮，即系唔系话每日嘅每天都要做，系有个 step 嘅，咩时间做咩都唔会话做晒啲嘢停咗，有啲人都系做晒一堆嘢就停咗噶嘛。佢哋咪拖长嗰啲时间， 系有啲人 例如翻嚟咧，有啲就咩打个卡先，跟住去厕所屙个屎先，慢慢屙个屎， 冲杯嘢饮， 系啦，打系啊，去 pantry 洗个杯，即系系啊，冲杯嘢， 即系拉长自己要做 拉长系买早餐翻去先食。 系， 即系总之将所有拉长，跟住做少少嘢，跟住等一阵就谂下 lunch 食咩啦。咁啊，食完个晏咧好眼瞓，搵人哋企起身啊，睇一啲无谓嘢之后，坐翻低做少少嘢 ，check 下 email， 跟住开啲嘢睇下，跟住再去个厕所， 咁就化解。 哎呀，差唔多啦，又可以洗杯啦，跟住又收工。 我觉得呢种咧，即系佢，因为你系翻紧工啦，你冇得留喺屋企咁搵啲嘢 摊喺度。 我觉得系呢种闷系好难排解。即系你又唔可以大条道理瞓喺度， 又或者系生活嘅闷咯。 生活嘅闷，即系例如， 即系我成日都会听到系，哎，我哋都系咁噶啦，一日就系我起身啦，翻工啊，即系喺嗰个 人人都系咁噶 日程啊，即系你日都系去呢度买嘢，跟住就搭车，搭呢班车喺呢个出口出，喺呢度行过去，即系咁样，佢哋觉得呢个系呢个闷啊， 机械， 即系好闷啊，每日都系咁样，好闷。正并唔关乎佢做嘢忙唔忙啊，睇紧咩剧啊，呢排睇有冇睇戏啊？唔系 同埋有时好闷系一个口头禅嚟， 个 pattern 即 系 有啲人好 中意讲 啊， 系啊， 有啲人好似一坐低，好闷啊，就会讲咯。亦都有啲系好似 Y Y 头先一开始讲话放假，如果佢谂唔到去边或者冇人嘅， 都觉得 喺屋企嘅时候就哎呀好闷啊，搵啲嘢搞下，搵咩搞？ 长沙通常。 唔系我咧咁样谂嘅嗱 ，Y Y 因为长期处于佢冇话喂放咗十日隔十日都喺屋企，所以佢咧冇嗰种闷啊。有啲人可能放十日，哇，即系十日五日头五日已经做晒想做嘅嘢啦， 系啊， 仲有五日佢咪觉得闷咯。即系有啲人佢系每日都要有节目噶嘛， 系要系每日都要排一啲嘢。 咁我都听过有人咧，佢就话可唔会坐屋企嘅， 系啊， 咁即系咪都躝出去先嘅？ 诶，系啊， 都系坐佢做咩啊？咪出去咯咁样， 睇下你系边 周围供咯。要 当然老年人就有啲情愿喺屋企唔出去。 吓、啊，发现而家老年人 因为要 出去， 唔想病，唔想使钱 搭车两蚊啊。 但系有啲系唔想出去，唔知去边啊。 系 即系我出去去边啊？又唔知去边度好，又唔知点去。 天大地大， 即系但系有啲就唔有啲就系头先你讲嗰啲，可能系而家讲嘅中老年，即系可能落退休啦，啱啱。可以同个伴侣去呢度去嗰度啊，行下，报下啲嘢大学团啊，咁样咯，系一日游啊，咁咯，咁佢就佢觉得啊都好啊，去出下海，有冇坐喺度咩？咁咯， 我反而我而家好想试下有冇闷咯。 哦，即系你而家太闷啫，应该可能做嘢做得太。 我好想闷，闷系即系话你已经想做嘅嘢冇嘢可以做啦。 諗緊想做咩添啊？即係嗱，而家咁樣講啦，即係我咧會，如果我而家得閒咧，我會有好多嘢喺後面排緊隊， 即係唔係做嘢，仲有好多嘢想做，係咪？ 假設我如果唔使做嘢，我有好多嘢排咗後面逐樣做，例如打機啦。跟住又好想有好多嘢，我个填颜色都未填完啦，有一个即系好想有好多湿碎嘅嘢咧， 小事情 系好小事情， 整下模型啦， 系啊，即系好多湿湿碎碎嘅嘢排在后面咧，根本就排住队想做，但系未时又睇嘢咯，睇嘢都有排睇啦 ，Netflix 啊嗰啲嘢， 系啊， 因为平时我就好中意净系睇 YouTube 嘅。即系好快就完嗰啲啊，即系唔使话追咁耐。 要煲嘅嘢未煲， 系啊，即系可能戏你都可能有好多咧啊。如果有时间睇呢个咁噶嘛。 哦、OK， 即系你会唔会？你有冇？如果譬如而家你有冇？如果你会唔会闷，或者话谂起做啲咩？即系你会有啲，定系还是或者出去出街都系噶，可以。 唔系，首先我呢排先讲话， 系咯， 连续去几日街好攰， 因为你已经年纪大。 未够你，永远都唔够你大。唔系，我系咧，我有时会睇下，即系我最常做嘅就系会排一啲少少嘅行程，即系好少，可能就哦， 得一个点嘅行程。 预售买咗呢套戏嘅戏飞咁啦，当可能系买咗而家当四月啦，买四月尾嘅呢一日，哦好啦，系夜晚睇戏嘅。跟住但系咧，去到咁上下嘅时候，我就开始排其他，可能有人约食饭啊，定咩排一排下嘅时候咧，我就好唔想系每日都要。出去啊， 系， 因为我觉得好攰，我想摊喺屋企。 哦，咁你仲怕闷嘅，但系摊喺度冇嘢做。 唔怕嘅，系其实我想讲你头先讲 covid 嘅时候咧，我完全唔觉得有咩问题。 嗯， 仲好先，唔使使钱系咪？又唔使出去。 但嗱，唔系网上购物都会使钱嘅，首先 系 你喺屋企碌手机都，诶呢件衫几靓，诶好啦买啦咁啊，诶呢、這个条链几好。我系意思，我喺屋企都唔会觉得闷，我唔系嗰啲要一定要出街嘅，出得街多会攰添啊。但系出街唔系做啲咩，即系可能去睇戏、食 个 饭、 节目行程， 行下嗰个商场，跟住就睇完戏走噶啦。我其实，但我跟住我都会觉得，哎呀好攰啊，都系今日唔出去 啦。系， 而喺屋企学你话斋，你头先讲嗰啲，我都你而家叫我谂，我都要谂。如果哦有好多嘢未做，系譬如嗰本书我未睇晒啦。跟住嗰个书又未包啦，跟住想执下个书台嗰度嗰啲 figure， 想抹下又未抹啦，跟住可能呢个 lego 想搬过去移下位又未移啊，啲换季衫又未换啦，即系有好多湿星嘅嘢系我要喺屋企，我都想整嘅，但我都未整。 你有冇啲闷？ 唔系我咧就听完你哋咁讲咧，我就谂起。因为呢个科技进步时代唔同啦，首先闷嘅时候你就听做咩啫啦，有啲人系咪？ 系一定要听啦， 系即系譬如你揸车咁冇嘢睇，咁咪听嘢嘅时候你就拣啦，即系电台又好，做咩啫好，其他 podcast 都好啦。咁跟住你喺屋企，诶喺张床度，你唔系净系瞓噶嘛，你睇住个电话噶嘛， 成日都睇紧资讯，睇紧嘢， 即系好多资讯性啊，即系你唔会话喂单一好似以前咁，又冇得上网，又唔咩。即系冇一个电话系俾你独立上， 不停有嘢发生。 系啦，其实你而家系不停有嘢发生， 哦、都系 keep 住好多新嘅刺激你。 因为以前细个你唔会都系睇电视。 你以前细个就要去漫画店租漫画。 以前细个就是、就系会啊会啊闷系咩咧？就系晏昼冇嘢睇嘅电视。 系啊，因为电视冇咗啦，跟住就冇嘢睇啦。 因为冇嘢睇，所以唔系，所以呢个都系我睇书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电视冇嘢睇，我咪睇 书 咯。同埋书我。当然我都好细个，好想买书，但系我可以借书，可以企书店睇，你唔使钱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同埋书咧又唔使约人噶嘛，即系我唔使约一齐睇啊，唔使约佢一齐睇。 唔系噶，有时候约朋友一齐去图书馆噶，我都 佢温书，我有睇书咯。 系啊， 即系我可以自己完成嘅嘢，我称之为睇书系。 所以我觉得同埋呢你大个咗之后你开始哎要洗衫啊，你要可能帮手洗碗啊， 我 要做好多家务 性 嘅。 歪歪冇讲嘅嘢。 哦咁唔一定嘅，咁可能佢曾经都要嘅，諗下垃圾都要嘅。係啦。咁 你抌嗰袋污糟衫嚟。 抌咗啦。我冇讲呢啲嘢。 係呀，所以我觉得因为譬如你每一日，不如讲下你每一日系点啦，咁就知道你到底嗰个行程系点，咁到底闷唔闷呢，有咩位可以闷呢，即大约。 嗯，下 part 话你知。好啦，提去返头先杨怡嗰个尾系想骂我哋每日。是怎样？ 是啊，咁我先知道，喂，其实咁你系咪闷呢叫做。 嗱，在我嚟讲呢，你问如果以我每日嘅 行程嚟计咧，即系每日都系咁咧，我系闷嘅， 应该俾人哋觉得佢系闷。 咁你要讲出嚟，等我就想知道，譬如听众听完之后， 嗱，好简单，真系起身，我每日都系嗰个时间出门口，然后就去搭嗰架巴士，都系嗰班车，有时会迟一班车，因为我眼瞓、 okay ， 或者有啲嘢迟咗出门。 嗯， 但我基本嘅每日嘅 step 系 一 样 嘅， 系啦。咁然后到翻到公司，其实都系每日都大同事食晏嘅时间啊。即系甚至头先我所讲大便嘅时间啊， 都一样， 都系差唔多。我都系睇时间做，我咁想好啦，去咯。哦，呢个时候应该已可以落下去。嗰日嗰度已可以睇下，咁咪就去咗其他部门或者其他嘢。收工就视乎情况啦，但 系 都系咁上下嘅。你问我， 嗯， 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有朋友就话好闷你啊，咁 因为你嗰啲系好一定嗰个时间做，即系你 lunch 一定系嗰时间。 系啦，有一个好似。甚至乎就好似韦斯利啦，即系香港，好似昆虫啊嘛， 啊 即系蜜蜂就呢个时候出去飞完翻嚟，然后采 一模一样， 系个 pattern 系咁样。咁、嗯、但系我又唔系觉得好闷，系因为我会喺呢个咁嘅 routine 里面，即系翻到屋企就食饭， 系咯， 睇下嘢，然后可能我做啲家务，好似瞓觉。咁但系我会喺度睇其他嘢嘛，即系头先好似杨怡讲，有其他资讯喺度，咁咪可能煲紧剧嘅，可能我睇紧书嘅。可能我走去查一啲资料，睇住一扎嘢啊，或者我喺屋企整一啲 嘢 啊， 有些不同 即系啦，我用呢个嚟丰富咯。 厌倦呢种模式咧，即系唉，你学你话斋，日日都系搭呢架车，跟住翻到去又咁样，跟住放工又系嗰个时间翻到嚟。 我有试 过 厌倦，有少厌倦嘅时候，我咪突然之间就射波咯。我试过，即系咁。当然我个公司就唔系好严谨咁样，你唔翻一定要医生纸啊，即系我 touch wood 唔系呢只。 即系放假都有啲空隙可以 做到嘅。系啊，即系我突然之间觉得， 唉， 唔得，我礼拜三决定唔翻一日先。我自己去 hea 下定系点先？ 咁呢个都已经系好好， 已经好好嘅， 有啲人系得噶嘛。 系啦，咁我就嗰日就好似个喘息位啊，我都逃离下，跟住又翻翻嚟又继续咯。咁多人其他人可能睇都觉得哇好闷啊，佢成日都 系咯。因为如果你嗰种咧，我谂好多人睇到都系有啲闷。 但系其实讲真啦，身为地球上嘅人类，除非你系啲好特别嘅工种，或者你系好特别嘅职业或者点样啦，大家都系起身， 都系要翻工， 都系翻工。 除非你好有钱唔使翻工， 即系或者 唔使翻工都可以闷噶。 或者系或者人哋翻工个地点，今日系呢个区，听日系嗰个区，后日嗰个区，但可能你都系做嘢，都系到最后做呢 step， 都系做呢啲嘢，然后收工翻到去，你放工翻食饭，大家都系咁噶啦。 嗯， 不过其实 歪歪咧。 我的工作就比较自由啲嘅，所以相对嚟讲，通常可能好多人都会听到就话，哦，你系好啦，我哋嗰啲好闷嘅，一定系咁讲嘅，因为咧，大部分嘅人好似头先阿牛咁咧，都系嗰种啦，即系你要翻工或者甚至乎佢系搭同一架车添啦，系咪先？即 系因为有个准，即系个时间性 啊嘛。咁但系相对于嚟讲，我系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咧，我本身就冇闷呢个感觉嘅。咁但系你话重复性嘅工作，其实都系要工作，都系做翻嗰样嘢噶嘛。 可能内容有啲唔同，但 系 你 set 都系你要做 A， 我都 系 有工作起身。不过只不过我嘅时间咧，的而且确系弹性好多。即系譬如先阿牛话，佢一定有一个时间系要放 lunch， 一定嗰个时间噶啦。 系啊， 但我咧就唔系嘅，因为我比较自由啲，我就可以。我今日两点食啦，我今日冇嘢做喎，不如食咗先翻去啦，即系调翻转咯。咁呢个 其实我都可以嘅，但系大家都惯咗个时间就哦。你问我突然之间，譬如我食晏系十二点几去到两点咁，大家通常都系呢个时间。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都会，我都唔肚饿。 唔系，但系大部分公司唔可以嘅。 系啦，即 系通常佢哋都系有一个 lunch 时间， 更加唔可能好似我咁射波，然之后咩啫？ 同埋有啲人就 系 准时翻食完饭， 或者 我要我两点翻到去噶啦， 或者我 屎忽 人早啲走。 系啦，即系可能呢个就即系我，所以我就觉得我每日都系我起，唔系我都系每日起身翻工嘅。 大家都会， 不过中间你话做啲咩嗰个时段咧，我就比较弹性啲，所以我相对嚟讲咧， 感 觉 上 就冇咁话闷咯。 嗯， 就系咁咯。 因为咧，譬如我咧，即系如果我讲啦，我都系起身啦，去翻工啦，咁然后放工啦。但系放咗工之后咧，我譬如可能我会去踩板，然后我去跳绳。安排咗啲嘢做，然后翻到屋企仲要洗衫啊，做其他嘢啊， 咁所以就冇闷嘅应该。 其实冇乜话，因为我哋总有啲，我哋其实我哋嘅做嘅 翻嘅工咧就好啲，就唔係好長嘅時間， 係啊， 佔滿咗你一日。 有啲人要翻12个钟嗰啲人，佢就會覺得，哦，我翻到屋企乜都唔想做， 休息㗎啦，已經係 就瞓覺啦， 最多係玩電話、 打機啊，係 啦，即係我哋三個都比較好啲，就係我哋公餘嘅，即係唔係即係放假，係即係你嗰日翻完工之後，仲有一啲時間係我可以做其他嘢嘅，係啦，即係譬如我仲可以睇下書先。等緊洗衫咪睇下書咯，係咪先？可能楊業咪踩下板咯，係咪？你咪打下機咯，跟住先做其他嘢 hea 一陣啊，跟住就瞓。 做自己中意嘅嘢。 因為你講好忙呢個時候，我就唔係好悶呢個時候，我心諗我翻到屋企好忙喎。係 啊， 我翻到屋企去咗跳完繩之後上嚟，我就煮嘢食，煮完嘢食之後咧，我就要趁機洗衫啦。洗衫嘅時候我就 打 緊 機， 我就打緊機，打完兩鋪之後就要去晾衫啊，晾完衫之後沖涼，沖完涼之後又打幾鋪機，跟住就瞓覺啦。跟住覺得哇好忙。点解会闷呢？ 我成日都话瞓觉前一堆嘢要做，我先瞓得低。我真系好想食完饭唔揾你啦，瞓低啦。 我觉得系大个咗之后系咁嘅，反而 系啊。我最后真系好似杨怡先咁讲，我真系放紧工就谂，啊唔得，我成日翻去咧，将啲衫咧摆洗衣机先，跟住咧就快食饭。食完饭咧，我揿着洗衣机先，跟住咧我就喂猫，喂完猫我铲屎，我坐一阵咧，我就可以晾衫啦。晾完衫咧就快啲去冲凉，因为中晚仲要洗头，好似洗头要等啦。 跟住睇一百。 跟住洗完头咧，跟住我要搽 mask 啦，跟住咧就要拖下扫下个地啦，跟住睇下要煲水，煲定水听朝啦，跟住睇下啲猫咧洗猫嘅兜啦，跟住我先可以瞓低。 所以就系好忙碌咯，而家嘅 我成日把握夜晚嘅时间。 咁但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呢啲情况日都要，即系成日都要做嘅。 唔系有啲人系乜都唔做嘅，翻屋企就瞓嘅啫。 咪食完饭之后态度咯。 啊，不过你诶，即系讲讲下咧，我谂起咧系以前喺澳洲嘅时候咧，我发现我系闷嘅，因为咧嗱。澳洲嗰个生活真系好规律，首先一定系嗰个时间起身，跟住去翻工， 系啦，快翻工。 咁我话听咧，因为 翻工都系做同一样嘢啊， 即系咧 呢个先系闷。 嗰个工作咧系一模一样，冇一定系搭正嘅时候就收档。好啦，收档咧，我每日唯一揾到嘅乐趣系咩？我要尝试每一日都快。做起所有嘢，真系以前咧系， 即系我哋喺规律中寻找速度， 系冇错。因为咧，你会发觉咧，你每一日一样嘅，真系收喺嗰、那个嗱，好似你攞喺呢个兜嘅时候，真系嗰个搭正十五分咁啦。跟住你咧，每日都咁。跟住我尝试后屘咧，太真系好闷，因为一模一样，我就尝试下咧，点样可以喺再 快 啲，系啦。因为嗰样嘢你系一模一样噶嘛，你就想挑战点样系能够最短嘅时间？ 呢个都系我以前翻啲 shift 嘅工嘅时候咧， 挑战 就系啊，挑战 啲乐趣咯，系啊， 甚至挑战系开始挑战到除咗挑战速度之外， 系啊，快啲咯！ 我仲挑战，我已经预知道之后会发生啲，我而家整 Q 晒佢先， 整定先， 系啦，预防晒先， 预防胜于治疗。 然之后咧，再快啲， 系睇下可唔可以 再挑 战， 或者嗰个同事有一个上司好中意每日都 问你， 追我啲，我已经整咗佢，等佢今日，佢今日冇追到，赢咗， 冇错， 即系叫咁啦，已经 可能要仲即系嗱，嗰、那个真系闷啊，因为我就系闷到咧，我觉得日日都系咁，真系日日一样。有些人是的而且确很喜欢做一些 不用用脑 这种的感觉， 不用再 想 嘛， 就是每天那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都是这样的， 是的，甚至乎呢我还记得呢，即系有啲人咧，系直情每一日同一个时间嚟，而且系每一日都系做同一动作。 系，因为佢都系嗰个时间嚟嘅，一模一样。 然之后佢做咩？每一日同一样嘅嘢啊！ 系啊，每一日都同一样嘅嘢。 你哋可唔可以食同一样嘅嘢嘅？ 系咯，唔知你 可以噶？ 其实我都可以嘅。 我睇下啦，因为咧我系啦，我想话咧，有啲人咧去一间餐厅咧，佢好中意话照旧啊，嗱呢啲系好系啦，好中意有啲人咁噶嘛，咁我开头好鄙视呢样嘢嘅， 但 后来 你 发现 你会明嘅，你而家就明点解会咁啊？ 系因为咧开头就哇有冇搞错呢一嚟 嘅咩？系啦。 至少20样嘅餐，点解你唔试下10号、1号、2号咁样隔住咧？但系嗰样真系日日嚟食一 样。 系啦 ，A 餐同埋茶，酒杯小甜。 但系咧，我发现我年纪大咗之后咧，我发现其实系点解？ 因 为 你连食嘢都唔想谂， 系同埋个安全感啊！你知道嗰样嘢，你 系 最中意食 嘅， 你食得即系你好满意嘅个味道或者嗰个份量系你最中意嘅。 我就明点解嗰啲人一坐低就话嗌翻嗰样嘢啦。 嗱，我就明一样，因为我 但系咁即系称为闷喎，呢个人又好闷啊，呢个人咁。你系咪咁样定义嗰个人咧？你听到佢系咁嘅时候， 唔系啊， 唔会，我又唔会因为佢每日都食嗰样嘢而话佢闷 啊。我记得我做 cafe 嘅时候，朝早咧，我记得晒有一堆人系踩单车好早嚟嘅。 即系呢个 我 中意饮 cappuccino 呢个 latte， 要咩小奶嗰啲咧？ 佢 starbucks 跟住或者有啲系即系譬如太阳蛋或者啲。有人一定是同 tomato 的，有些人要 half it 的，全部记得晒，跟住他日日都是一样的，是不会变的，连个咖啡都一模一样，即是有时你都饮 ice 嘛，但他们不是的。 真 是 一模一样。 是啦。 我开始后来就觉得哦原来真的 是 因为。是 有这个道理，为什么会 这样？可能是你想，我觉得有个安全感咯，因为那样东西一定是这样，然后味道啊所有东西都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铺即是这样的 配搭。打压得到 啦。是的配搭。所以那个人就来到哎这样啦，那他就。 我呢个 pattern 会出现喺我心目中嘅某一啲餐厅嗰度，即系我唔系追求每日都系呢间餐厅呢个 set， 我系追求 呢间嘢就 去亲呢个餐厅，我就系食呢样嘢， 系 我会咁样咯。Okay. 都系嘅，因为咧我会觉得咧，譬如我嚟呢一间 A 嘅餐厅，因为咧佢呢个系最好食，我就忍唔住，我都系要叫翻呢个餐厅， 因为我难得嚟到， 系啦，就唔想翻到去，哎呀，知错食翻呢个餐啦。 只要知错，我想食嗰、那个，其实试咩新嘢啊？ 即系你去嗰个餐厅食翻黑毛猪咁样， 系 咪？系 啊，但系其实佢有牛啊，有意粉，但系因为佢个猪真好食啊。啊，都系算啦，食翻猪啦，跟住变咗你每一次都系食同一个餐。 我会咁样咯， 系 咁 会嘅，都会，我都会。 咁 系咪 闷 咧？ 系啊， 我觉得系安全感嚟嘅呢个。 唔系，我有听过，即系有一啲即系人讲咧，你过咗某一个年纪咧，就会开始唔改变啦， 唔想搞嘛。 我都觉得系。 佢话咧，你就会不如用你 嗰个既有嘅程式， 系冇错，你既有嘅一个知识、 一个 pattern、 一个 pattern， 所以可能都系代表你 咁上下 系啦。 同埋呢个嗱，呢、這个诶，呢、這个食嘢嘅方式咧，即系你会叫翻同一样嘢啊，食翻同一样嘢啦。仲有一样咧，就系你用嘅嘢啦。 哦， 或者你咧 会唔会成日转啊？嘛， 你嘅衫咯，我唔知道有啲人咧会咁嘅。呢件衫咧，我觉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就买晒所有嘅色，唔同嘅色。 我会噶， 即系呢个咧，我唔知道。 唔系嗰个喵喵嗰人都系。 系啊，即系譬如呢个款，我最中意呢个间条。 佢话一件 T 恤，佢有十个十件咁制啊嘛。买定 唔同嘅间条，系一样间条，唔可能唔同嘅。 我 T 恤我会 系啊， 因为而家咧嗱，而家我哋都，我想讲，例如我呢家买嘅 T 咧，我 系 冇乜图案嘅， 系， 即 系 横间啦， 跟住佢 正式啦，跟住望下，因为佢有图案， 唔系 有公仔喺度。 其实我个人系衬有图案 嘅， 不过因为即系你始终成熟啲之后就唔想咁 冇乜 图 案 个心口度。 即系我好中意 Sailor Moon， 但系你唔好送件 Sailor Moon T 俾我，系唔会着。 我可以着噶， 我 中意噶，我唔系话非常中意 Sailor Moon， 但系可以着。 我会睇下咩公仔。其实我都唔系真系好， 我知道，但系老链咁大嘅咧，你呢只我都唔得噶啦。 我觉得呢只 我真系唔得，即系 呢只好多人着 老链咁大， 系啦 ，Uniqlo 佢就有卖啊。 系啦，即系 Uniqlo 嗰啲咪成个漫画搭晒上去嗰啲， 我 已经 我纯粹嗱，其实咧我系会咁样嘅，其实我都偏向唔拣嘅。不过咧睇下个公仔咯，如果公仔系中意我咪会咯。但系你话，因为咧我记得咧 你 设 计又唔靓， 你咁样我谂谂下咧，我有一个岁数开始，我唔记得几时啦，系咪廿中嘅时候咧？ 廿五岁之后系咪？ 我发现咧，我觉得着有公仔嘅 T 恤，虽然我而家着紧啦，我会觉得。咁我而家系 佢呢个， 你 呢个艺术品嚟噶， 即系 个 art 嚟噶嘛。 即系我意思，我唔系翻工，我翻工嘅时候，我觉得咧咁样好似好幼稚啊！即系我着翻工， 你好想讲低 B 啊先个嘴， 唔系低 B， 系幼稚。我请问你睇睇 我咁多粗口啦，唔怕嘅， 系幼稚，即系觉得好似咁大个人仲着个 搞咩啊花靓咁。 有啲嘢仲要嗱，我首先讲啦，你着都冇紧要嘅，但系唔系系乜都着噶嘛， 就好似嗰个梦罗咁，几廿岁人戴埋啲卡通表，着埋啲卡通衫， 即系有啲系好肉酸嘅，更加唔需要着啦，系咪先？ 唔系我反而唔系咁，我反而系因为去咗澳洲做嘢，着开黑色衫咧，咁我就有即系可能有十件黑色衫，因为我洗嘅时候唔使烦啊嘛， 系一次过。 咁黑色衫都系冇图案， 冇嘢噶， 咁系咪闷啊？ 咁又唔会，咁唔使谂着咩衫都几好。 唔系因为着衫呢坛嘢，即系冇啲衫定裤或者你个look啦，即系你话闷唔闷？但系其实 有啲碌，你真系唔好咁试，因为真系唔啱你。 因为有啲人话：，你做乜成日着深色咁闷嘅？你应该可能试下其他颜色啊，或者 pattern 啊咁。 又系啦，我哋而家活到你而家呢个唔系好老啦，即系中女啦，即系已经系起码做咗卅年人啦。其实你好清楚咩颜色。 系 啱 自 己噶啦，讲真， 仲喺度沉迷紧。 你唔会夹硬嚟噶嘛？唔会话呢排兴荧光粉红，我就去着荧光粉红啊嘛？系唔啱噶嘛？ 真 系有啲衫你系唔啱你自己嘅身形，或者系咧唔啱你 style， 你着咗落去都唔舒服噶，你唔会试噶嘛？咁、我又唔可以当呢个系闷，我又唔觉得佢唔可以话佢闷。 但我想问一下咧，你哋会唔会发呆啊？ 会， 多少有啊。 我觉得咧，即系可以发呆嘅人，其实系唔怕闷嘅。即系有一啲人系唔会发呆噶， 有啲人就坐到坐 发呆啊！ 有好多人坐到坐到做咩？ 即系做乜唔出嚟？好闷。 系啊， 但系咧，你唔觉得发呆系好放空，跟住之后好疗愈啦？我会觉得自己好似，哎，突然间呢一刻我突然间好似抽离咗咁。 总之望住一个点放空。 系啊，我好中意放空， 连歌都唔使听。 我觉得搭车或者食嘢会。 你一个人食嘢 好难啊，因为好嘈啊。 系咩？唔系我 搭车 OK， 我听歌嘅时候飞欧噶。 望住 系啊， 咁咯。 我如果要放空咧，我系一个人屋企冇人，我连歌都唔听咧。 但系你都睇电话噶， 我就放空，唔系我唔睇啊。 我唔睇， 即系望住一个点就放到空。你话搭车或者出去食嘢咧都唔得，因为我听紧歌啊，好嘈啊，边有时你知系 beep block 嗰日讲电话， 我会自动 fail 咗啲歌噶，我都系放风度。 我有嘅望巴士嘅风景会有，但系如果真要做到我嗰只，就只系喺屋企先做到。 哦，即系真放空。 但有啲人系唔明白放空呢样嘢， 有啲人系唔可以停落嚟嘅，有嘅 都系 嘅， 所以有啲人而家咪学打坐啦。 唔使学啦，我 即系嗰啲咧，即系话要将自己静落嚟啊！系啊，咩叫叫人哋？嗱，你而家个脑唔好谂嘢。 清空啊嘛！ 但系逢亲我听到呢、這个，你而家试下唔好谂嘢，我就好想谂嘢。 点解？点解唔可以谂嘢？而家谂乜嘢？咁点做？ 我谂啲咩？ 咁每个人都有自己啱嘅，唔啱嘅。 咁有啲人就建 议噶，人哋敲重钵，你可以敲汤碗嘅。 系啊，我就谂紧点样唔可以谂嘢咯，真系唔识啊！ 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方法， 自己咯。 煮餸都系唔使谂嘢噶，煮嘢都系唔谂嘢噶。 所以有一期追求呢个游数自由啊，就 系 啦， 系因为你游紧嘅时候系唔谂嘢噶嘛， 因为我净系谂点样去填呢点最细粒嗰点，又咁样画咗佢，我唔使谂其他嘢。 咁系咪啲人成日讲咩疗愈啊？咪呢啲 系啊，你填颜色都系噶， 系啦， 系嘅， 你净系游啫嘛。 你讲起呢闷呢个问题咧，今日咧我咁啱就即系去做嘢嘅时候啦，其中一个人就话：吓，我唔食烟觉得好闷噶。即原来有人会咁噶， 咁但系点样食烟食到好有趣味咧？ 嗱，有啲 刘华都飞晒只手，接食个点嗰 啲 烟， 有啲人会咁嘅。食电子烟咧，即系佢觉得好闷，佢觉得食真烟先冇咁闷啊。有啲人会咁嘅，佢话 食真烟，即系可能佢要拎出嚟点着佢食， 有一个 吸， 啊、 吸完佢会短咗，因为电子烟系不停吸冇嘢噶嘛。 佢意思即系佢做完嘢或者做完一样嘢好忙，即系 仪式咁样先至好似有啲嘢系嘛？ 好似觉得冇咁闷咯。同埋直情系，我觉得吓、啊，原来唔食烟都会好闷。 咁系用错字咯，我觉得唔系闷字啊， 系咩咧？应该 我觉得即系 我都觉得怪，好似 唔系呢个 term 食烟会好闷。咁佢 系 为咗 好搞笑。 如果佢个 point 系佢食紧电子开电子烟， 冇嘢好做， 然后佢就冇食到真烟啦，系咪？佢就觉得食电子好 boring， 系咪？ 系啊， 好闷啦。咁其实应该佢嘅解释应该系佢。觉得依家好似冇以前食烟，真系食紧烟，食紧假嘅烟都唔知系唔系，唔系嗰个 feel。 同埋咧，食电子烟唔使行出去噶嘛，即刻就食得噶。我食烟，哎，我想食烟啊，就行出去嗰度，唔知边度。 系啊，佢意思有一样嘢做咯， 点着佢 就会 同一呼一吸有个烟，咁佢手又有 烧嘅， 弹走支烟， 唔系弹走支烟系要罚钱嘅。 即系佢冇咗呢啲嘢，佢觉得好似好闷，就咁食就算啦。一个食烟嘅乐趣去边？ 可能是咯，所以我听到呢句说话觉得好搞笑。 咁佢又转 啊，唔系唔系，佢两样嘢都食嘅。佢话如果冇咗食真烟，佢觉得好闷啫。 所以佢就中意有真烟多啲，即 系 意思。 咁啲人 你叫佢你电子烟都可以流玩耍下花咯。 即系有啲人会觉得佢做完嘢要食支烟就唔闷咯。 嗰系仪式， 即系好似你发呆或者系你打机你填颜色一样咯。可能佢会觉得 我有阵时会追求一种咧，就系头先你即系你意思话好似放空咧。我成日系啊，即系完全唔捻晒谂嘢。 有你瞓咗啦，通常都 你搭车你唔。冇嘢可以做噶嘛？ 唔系你 放空， 睇电话， 即 系 好追求嗰种。 我有时都唔睇噶， 我睇下， 系啊， 听歌咯。 我会咁形容，有时譬如我好早起身咧，系好中意放空嘅，因为你未开机啊， 未捞到， 系啊，所以你仲喺度听 成日都 会听歌咯。但系咧，我想讲早上呢、這、一个， 早上真系好难。 即系早上呢一个，我仲未，我未 boot 起部机啊，缓冲紧啊，头先跟住戴住个 headphone 去听歌啦。或者翻到去，翻到工嘅时候仲未，哇！我就喺度黑面嘅样咧。跟住先，以前而家好啲啦。以前成日都会，无论翻学定翻工咧，可能就有同事就，咦，你冇咩嘛？ 诶、欸，呢、這个成日都有。 或者佢会问其他人，佢系咪嬲啊？ 佢好似唔开心喎， 未瞓醒。 呢个细个已经系咁。 唔紧要啊，我因为 Y Y 同即系阿牛咧都系有同样嘅问题嘅，因为我 有个病嘅， 系因为 黑面病。 我记得我哋喺澳洲都系试过咧，你一次等埋我lunch 放工咧，跟住咧我嗰间嘢有啲同事全部都唔敢行埋去。佢话哇，佢块面咁细， 系啊，好试过， 系啊，但其实佢唔系咁噶嘛。 系啊，我想话呢个病咧，好耐之前有，我细细个已经有噶啦。 我细细个就听过呢个名噶啦。 Dustin 嗰啲 friend， 跟住我想讲咧，嗰个我翻学啦，因为嗱，我翻学咧，即系出咗地铁站咧，我要行咧好长嘅路噶。个地铁站同我间学校好远，我谂起码系行15分钟至20分钟。咁、你谂下，一朝早几点啊？大佬7点几啊？8点要翻到去，8点半定8点啦？你谂下7点几要行咁多路， 即系应该佢话嗰个样咧， 系一定 我哋称 为 西样啦，即系知自己个样。 我唔好刻意嘅， 因为我同 Y Y 个样咧都系唔笑咧， 或者唔讲嘢啊， 就好凶嘅，即 系 好似好恶啊，好似嬲紧 啊， 冇表情啊。但其实我哋只系闷闷地啊放空嘅， 我 喺冇谂嘢坐喺度咯。 发呆噶， 即系咁啱坐喺度，咁啱嗰下俾你望到咯。 发呆系好充实 嘅， 我觉得 冇内容嘅。 系啊，但系好充实， 冇内容噶。 或者戇鸠咁行路咪行咯， 或者鸠谂一啲嘢啊，嗰度食咩好？ 不过行路嘅时候就唔好放空啦。 诶，同佢讲得噶啦，我冇事嘅。 我唔知你 系啦，因为有一个人成日都扑街。 诶，呢头两个人都有 放空得好严 重啲，佢严重啲。 翘你 阴劲阴劲阴劲阴劲阴劲。 跟住我就系想讲，我每次翻到学校啦，就好卵攰啦，有时或者夏天添啦，即系好热啦，热已经知啊，你明啊，你明啊，系咪？咁你。行到成身汗，翻到学校有风扇，梗系放低个书包就想休息噶啦。跟住嗰个同学咧，有好几次咧，嗱，真系冇同佢讲嘢，因为好热啦，好攰啦。跟住佢诶隔咗，我最记得有一次咧，佢突然间同我讲，其实咧你朝早翻学咧系咪好唔开心吓咩啊？跟住佢话咩啊？你讲咩啊？因为咧我其实咧发现咧你每一朝早咧翻嚟咧都好唔开心嘅个样。我真系觉得咧，你做乜判我死刑？我冇做过呢样嘢咁样，我真系同佢讲吓，我真系冇讲真嘅，我冇唔开心，日日都系咁。我谂我应该行嗱，以前嘅细个嘅我咧，我系唔识得，我就觉得佢误解我啲唔开，我真系而家唔开心啊！因为我心谂我都冇讲过我有问题，同埋我冇嬲过你嘅，跟住我就觉得佢做乜无啦啦， 唔知 点 解 觉 得而家都有呢个问题。 然之后咧，我话你听，其实我都仲系唔明点解佢咁样讲我嘅当时，即系吓咩啊？边有啫？即系我觉得佢系有少少污蔑我噶嗰阵时。咁但系后屘、 可能佢揾啲嘢同你讲啫，冇嘢。 咁后屘我就发现 佢关心你， 原来我个样系咁，但系问题系我真系搞唔掂。 你天生就系西西， 我喺度行咁样，依起棚牙咁样，系咪先？你做唔做到啊？你叫阿牛做。嗱，杨怡就冇俾人误会嘅，我哋两个就通常都俾人误会嘅，唔知点解。 系啊， 系咪啊？ 我成日都有噶啦。 系啊， 唔系我唯有提自己，当我放空啦、 啊， 或者放空紧，就嚟知道放空完啦，唔系要笑嘅，系 点啊？ 尤其是而家冇口罩啦， 系啊， 冇 口 罩，即系我 friend 提我，你而家冇口罩，你可唔可以练翻少少演技？唔好太过木口木面咁样行嚟行去， 系， 亦都唔系叫你，亦 都 唔系叫你黐捻咗少微笑行行去，但系起码如果有人同你眼神接触嗰下，你就 点一点头啊， 系啦，即系有少少肢体动作咁咯，就唔好系一嚿木咁样行啊，因为人哋会真系以为做咩咧？ 我尝试下啦， 咁咯，冇办法， 我尝试下。 唔系头先我咧 check 咗做咩啫？个啫系二 set 二啊，咁即系 jet 啊，系啦， 即系 jet 鸡煲系咪？我哋回应翻开头讲嘅嘢， 姐姐， 好啦，我哋做咩 jet？ 系啦， 并唔系， 或者系意思系 E K 啦吓，都系 Jack 嘅啫。 咁你做翻讲，我讲我哋唔系 J， 系啦， 我哋冇 J， 所以一定唔系 J。 如果做乜 J 嘅英文，我就讲翻 J E R， 系咪 J？ 啊 J 嘅 J，J Channel 啊， 嗯 ，J 佬 ，J， 哇， 好啦， 好啦， 咁你会唔会点样排解闷啊？睇下大家。 大家可以话即系 D M 或者 P M 我哋你会唔会觉得好闷啊？有咩时候会觉得好闷啊？ 我谂其实每个人，你唔好讲闷唔闷先，你哋需要揾到一啲自己嘅 兴趣 ，me time 嘅时候嘅一啲兴趣，系你自己觉得做完呢啲嘢之后，你会放松啲，唔使谂嘢。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兴趣。我讲嘅兴趣咧，即系可能最便宜或者唔系，即系最简单就系 收集牙签。 你揾啲嘢多 多冇问题， 唔同国家牙签 出嚟， 唔同餐厅牙签，我好欣赏、啊。 以前有人收集火柴盒噶嘛， 系啊，我觉得就算好简单，你最简单而家就系你中意睇片都得，咁睇 YouTube 嘅片， 就系睇 YouTube。 有啲人连睇 YouTube 都唔知睇乜噶， 系啊， 啲吓有乜好睇啊？咁咯。咁你呢个都做唔到， 我觉得系每个人都要揾一样 系啊中意嘅嘢， 或者你有冇身边有冇一个人你觉得佢好冷门，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觉得佢好冷门， 即系佢个人做嘅嘢好闷，即系佢又乜都唔识啊，乜都唔做啊。 我暂时个脑里边谂唔到， 系 因为佢哋譬如讲一正好似当我阿妈咁样，佢未退休嘅。好似睇落去都好闷，但系佢有佢嘅乐趣，佢乐趣就系处于点样周围去， 系上网睇下啲嘢，但系唔买， 系啦，斋睇唔买， 斋睇唔买， 你出去唔想睇啫嘛， 系 咪先？佢 斋 都可以，佢嘅乐趣可以买一堆垃圾翻嚟，都系佢嘅乐趣， 虽然系垃圾， 佢觉得佢买咗嘢， 咪去旅行咯，佢乐趣， 即系啦，去下喺度，去下嗰度。呢个系佢嘅乐趣，虽然可能有阵咁闷噶，咁啊，梗系话算啦。呢个系佢嘅乐趣嚟，甚至乎你话我以前我阿爷好似好闷咁，日都喺度，但系佢嘅乐趣，佢咪就系去公园睇嗰啲其他阿伯喺度吹水啊、 捉棋啊、 捉棋啊、 马仔啦， 佢自己睇下马仔啊、睇下新闻，呢个咪佢嘅乐趣咯。咁我又好似我嘅生活上冇人觉得佢好闷，总有一啲佢哋总有一啲自己嘅位，就算 even 讲紧啲我有啲朋友咧，可能系每日要花好长时间翻工嘅，佢嘅乐趣可能就 系 食支烟咯， 系 夜晚宵夜， 饮 下 啤酒 咯，系聊一下嗰个 me time 时间，咪佢嘅乐趣咯。 OK， 系啊，咁又冇嘅，系啊。 总之闷都唔紧要嘅，其实我又 听做乜啫咯，系啦， 乜啫啊？ 我觉得肾闷唔紧要嘅，但系大家都即系要谂下自己有啲咩嘢做嘅时候系可以 me time 去调息翻，或者去放松翻，系自己 enjoy 嘅嘢咯。无论嗰样嘢咩嚟， 我反而系觉得大个咗应该有啲闷嘅时候嘅，因为咁样先系你真系 relax 紧啊嘛。 系啊，要停一停，即系嗰下点样？调翻个人咧系重点， 咁即系祝大家有一个好闷嘅时间啊！ 把握你会闷嘅时间， 真系把握，冇乜几好， 好难噶，因为你可能而家已经有家庭啦，你 有 小朋友啦，有 家庭更 加闷 到， 系啊，或者你而家份工好扯嘅， 系啊， 你连闷嘅， 原来佢得食烟嗰个时间系觉得系唔闷啊，系啊， 咁你食啦，好贵， 系啊， 而家好贵， 咁你食啦， 咁好啦， 咁咯，听做咩啫咯。 系啦， 啲人都话， 系啊， 再翻听，好啦，拜拜， 拜拜 ，Hello， 拜拜。 Yo，what's up？